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52集，蓝河去给龙老师帮忙了，热好饭菜，还炒了个小菜。端出来时，就看到蓝父在外婆房间门口偷看，他和龙老师都好奇地走过去，只见外婆正在宋福坛背后取穴，掐脊椎两侧，嘴里还用口音很重的塑料普通话说着：“ 蓝河小时候啊，经常手筋发热，我就给他掐蝴蝶，他爷爷总说要用他们的方法，我说你用你的，我用我的。” 宋福坛只听懂了关键词。 蓝河，他在剧组是会比较累，但是我督促他吃饭呢，有时候炖点汤，但也不能吃太多。 外婆高兴地说道。 你这个身体还可以吗？这个地点掐着是胀得很的。 宋福坛说，外婆您也注意身体，我看您身体也挺好的。 这俩人根本不太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，愣是不冷场地聊了十分钟，有时候还能微妙地对上。 蓝父看得莫名触动，关上门对龙老师道， 当年我去你们寨子里也是这样的，压根儿就不懂苗语，还和你家亲戚聊，就硬聊。 就像蓝父是因为蓝河尽量正常态度接待他一样，宋福坛也是因为蓝河。龙老师一时笑了， 你这样说我差点听不出来是在夸小宋了，我还以为是在夸你自己呢。 蓝父脸红。外婆耳朵不太好，别的听不到，蓝父在咳嗽，他隔着门都能听到，扬声的喊， 哪个咳嗽嘛？ 没事儿，妈，你们掐好了没啊？出来吃饭了。 蓝父道。宋福坛穿上衣服出来，他和蓝河吃，三个长辈就看着，见吃的差不多了，外婆说道， 明天蓝河送我回寨子里去吧。 蓝河原本以为他是听到自己说宋福坛来见识苗族特色，但细思觉得措辞不对，寨子里有什么事吗？ 这离正日子还有个三四天的。 外婆道， 有个亲戚熬了小半年落气了，去送一层。 落气也就是他们说去世的意思。外婆这亲戚没挺过新年就走了，他要去看看。蓝河忙应了。蓝河和父母心照不宣，等宋福坛住几天和他们相处一下再聊，所以晚上先休息了。好在家里有四个房间，宋福坛住在龙老师提前收拾出来的客房。宋福坛的事情虽然暂时不提，另外一件事却是要问问的。龙老师问蓝河， 你现在还在捞阴门？ 当时蓝河吃阴间饭的事被龙老师发现了，他说是有不得不做的理由，以后就会好。蓝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 是吧，但频率已经低了很多，所以您也不用担心。 毕竟镇物已绝，又已闯出了名声，觊觎宋福坛的人也得忌惮他，平时就是阴间忙起来了去搭把手，轻松很多了。龙老师这才放心了，嘱咐道， 那你明天送外婆去寨子里小心，莫让寨子里的草鬼婆发现了。 草鬼在这里叫蛊，因为从前多是女子相传蛊术，才叫草鬼婆或者蛊婆。如今在外头的城市里，有些厉害的蛊师被贵人奉为上宾，而在苗寨里，大家对蛊婆又怕又恨，因为养了蛊的人每隔段时间必须要放蛊，否则自己浑身会不舒服的。从前寨子都很封闭，放蛊就会害着自己寨子里的人畜，这些养蛊者通常不会表露出来，大家私下猜测谁人养蛊都不敢得罪他，既要敬而远之， 还不想被看出来自己的态度，以免遭到记恨。蓝河小时候就有当地出名的古师想收他做徒弟，被拒绝了。或许因为他外婆是寨子里的苗医，知道如何化骨，爷爷又是医匠，对方就算小心眼儿也不能怎样。第二天，蓝河开家里的车送外婆上山，也带上了送福坛。路上外婆还在念叨， 人是晚上落气的，到时候去了家里，你们莫要靠太近，免得给带走了。 这边讲究落气时间，男人晚上为好，女儿则白天为好。若是女人晚上落气，则害怕一个人走，要找人作伴。蓝河说，没事吧，应该请了人去做法。外婆叹气道， 哎，现在没得什么千国街的老师和道士了，都上外面挣钱去。现在寨子里主持的老师年轻得很，老的死了几年嘞。 老师就是苗族对巫师的称呼，与苗老师相对的还有克老师，对汉族巫师的称呼。而所谓千过街，即是指这位老师有一定水平，比较厉害。这边老师道士都有，大家分工不同。和京城那边相比啊，因为各种吃阴间饭的法师太多，服务种类分得特别细，这边也就几种。一般屋里的事，比如闹鬼中邪，就找老师。屋外头的事，比如人落气了，要办丧葬仪式，打绕棺、念经之类的，就找道士。蓝河又安慰了几句，两个小时左右的山路就到了寨子里。寨子依山而建，小路蜿蜒。蓝河和宋福坛一左一右扶着外婆走在路上，绕过幢幢房屋，耳畔听到的多是苗语。快到一个岔路时，蓝河却是听到了汉语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师傅也太能演了，衣锦还乡就是不一样啊。平时抠脚骂人，刚刚别提多斯文了，师傅这次略蓝河啊。 蓝河无语，再走几步而已，蓝河就与正在叽歪的英韶师兄弟碰面。英韶一看到他一下喷了。外婆立刻条件反射， 蓝伯婆。 蓝河按住外婆，皮笑肉不笑的道，你这词条用法挺多的。英韶和师弟走过来，被蓝河挨个踹了一下。 哎，蓝爷，你怎么也是这个寨子的？ 师弟哭丧着脸道，我还想说你们怎么也是这里的，我都没见过你们师父。蓝河虽然在城里长大，却也不时会陪外婆到寨子里。这里人不多，如果麻青辉是本寨的，他也不至于没印象。 哎呀，师父出去闯荡好多年了，一直想回来看看，再加上这次听说有位儿时的长辈去世了，就定了今年回来。 英韶指了指身后的人家， 正在走亲戚呢。哎，来爷，听说一个寨子里好多都是亲戚，看来大家还真的可能是一家呀。 外婆，你知道麻青辉吗？外婆思索着， 麻青辉啊，好像是。 英韶他们一听是蓝河的外婆，还来嘘寒问暖，然后和宋福坛一样，陷入了外婆塑料苗圃的漩涡。但外婆好像真对麻青辉有印象，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。 哎呀，对啊，我师父很早就出去了。 英韶激动地道，不得了，要和来爷变亲戚了。这时候堂屋里头，麻青辉走了出来，见到他们咦了一声，走过来后又看着外婆道， 表姑婆，是你吗？我是小辉啊。 外婆彻底想起来了。 啊，小辉，对，小辉，你好久没回来了。 麻青辉给外婆行礼，感动的道， 哎呀，我最想念的就是你和龙婆婆了，可惜呀，没有见到龙婆婆最后一面。哎呀，她家里还不肯我去烧纸呢。 怎么能不许？ 外婆生气地道。麻青辉语气平淡但很坚定地道， 哎呀，这还不是因为我养草鬼吧，不过我已经打算晚上再去了。 刚刚他去人家屋子里做客，即使几十年过去，人家对他也是又怕又不敢得罪的态度。外婆愣了一下，去看麻青辉的手指。 你真的？ 麻青辉轻描淡写的介绍。 啊，不错，这个是几个我的徒弟啊，也是养草给的，但是姑婆放心，我不会随便对大家放蛊的。 也好。 外婆正正地介绍。 这是我外孙和他朋友。 啊，知道，认识的。 麻青辉对蓝河笑了笑。 没想到大家真的是亲戚啊。论起来咱们是兄弟辈。 啊，哥。 蓝河又看向英韶。 兄弟。 不， 大外甥。 英韶无语，本以为和来老爷成亲戚了，却没想到辈分问题他们活生生还矮了一辈啊，原来是隔壁的兄弟，现在却成了大外甥。 我还有几户人家要串门，您应该也是看龙婆婆的吧，您先去，咱们回头再见。 麻青辉说罢就大步带着徒弟离开了。外婆叹了口气，对蓝河和宋福谈道， 他娘原来嫁到我们寨子里来，他爹死得早，他娘就独个儿带他，因为长得漂亮，会有些男人帮忙砍柴打水，人家就说他娘是草鬼婆给人下蛊，全都孤立他，后来寨子里有小孩中蛊，都诬赖到他娘身上，去他家里打杂，他娘后来病了，只有我和龙婆婆理会，送些草药。 龙婆婆和外婆一样都是苗医，可是就算他们作证麻青辉母亲不是草鬼婆，大家也不信。后来麻青辉他母亲病逝了，而麻青辉离开寨子后多年未归，居然成了真的蛊师。但龙婆婆的后代也会草药，大约是不太怕人家养蛊的，才敢拦着麻青辉。宋福谈若有所思， 相当一部分蛊婆传说，只是人们为了排除异己，就像西方的女巫一样。 蓝河真不知道这些，他不在寨子里长大，也就听过一些古时古婆传说，却不知道还存在一些被冤枉的。这些人根本不懂蛊术，所以人们渐渐的又害怕又欺负，大着胆子去破掉他们的蛊术。据说破解蛊术除了找内行，把养蛊的容器直接倒了也行，大家便可以光明正大的砸。这么想来，麻青辉实在是受害者，这样的童年让他产生了逆反心理，甚至决心真的要去养蛊。但这中间他的心态也许又有变化，不曾回来，一直到了这个年纪才回寨子里走一趟。 我们走吧。 外婆道。再过了一个口子就到了龙婆婆家，她的棺木停在堂屋，全家带孝，门上贴着当大事的字样，告诉大家这家正在办丧事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